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32集，当街刺杀。此时外面夜幕已经降临，庐陵县城虽然算不上小地方，但入夜之后街上肯定也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除非是打更的更夫或者巡逻的士兵。这边动静如此之大，巡逻的士兵闻讯很快赶来，却见一辆马车停在街道中，不明身份的双方人马正在激烈拼杀，目测还是不死不休的架势。马车边上已经躺倒了几个人，从服饰上看，不仅有车夫，还有县衙的差役。巡卫兵卒一见之下就知道，马车里坐的肯定是某位官员。面面相觑之下，他们也不敢贸然退却，又不敢上前掺和打斗，只敢一边让人去求援，一边虚张声势地大喊： 什么人，胆敢在这里械斗？可知官兵到来，还不快快放下武器投降。 夜袭的人似乎铁了心要攻进马车去，下手都是狠辣毫不留情的，哪里会管兵卒的呼喝，注意力都放在马车外面袭鸣几人身上。此时马车之内传来喊声： 我乃庐陵知县齐敏，车中尚有钦差大臣在，尔等还不速速回去通禀。 巡卫官兵一听，登时吓得魂飞魄散。庐陵县本身就是吉安府的治所，这些人的消息肯定要比别处灵通许多，钦差到吉安查办科举案的事情他们是知道的，结果人家刚到庐陵县地界就遇到了刺客，要是上面的人怪罪下来，头一批要倒霉的肯定就是他们这些人。几个兵卒面面相觑，当即也不敢坐壁旁观了，只得硬着头皮慢慢靠近那辆马车，生怕一不小心就变成像那几个躺在地上的倒霉鬼一样的炮灰。然而高手拼杀又岂有他们插手的余地，前来夜袭的有八人之多，席明等四人分别围住马车四个方向，一对二应付得十分吃力。听着外头的动静越来越激烈，而援兵又迟迟未至，马车内的陆灵溪再也忍不住对唐范说了一声： 唐大哥，我出去帮忙。 便提剑撩开帘子纵身跃了出去。有了他的加入，席明等人的压力顿时为之一清，饶是如此，局面依旧不容乐观。陆灵溪就不说了，他师承少林，又有游历江湖的过往，实战经验不算薄弱，席明四人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但这样五个人在对方手下仍然讨不到好。这八个黑衣蒙面人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一出手就是要人命的招数，十分毒辣。席明这边的人猝不及防，几乎是被压着打，只是他们知道马车之内的人毫无抵抗之力，所以拼尽全力也得守住马车的这道防线，不能让对方突破。唐范和吉敏在马车之内简直度日如年，未免给席明他们造成麻烦，两个人不能探头出去查看战况，只能待在原地四目相望。从当年出门游历开始，唐范不知道经历过多少险象环生的情况，眼下还不能算是最危急的，所以他面上冷静，只是眉心紧蹙，担心的却是陆灵溪他们的安危。吉明想来是不愿在唐范面前露怯，虽然脸色微白也还力持镇定，只是拳头攥得紧紧。唐范反过来安慰他： 你别担心，一清他们身手都很好，没事的。 吉敏勉强朝他笑了笑，紧接着又紧紧皱起眉头： 庐陵县以往都很太平，也没听过出什么盗匪， 怎么你前脚刚到，后脚就有刺杀？难道之前你在苏州也遇到过吗？ 没有。 那会不会是跟你要查的案子有关？ 要说现在谁最不想让他过来查案子，那无疑只有沈坤修了。可沈坤修一个学政，如何会跟外面那些暗杀的人扯上联系？难道这个案子别有内情？就在他心念电转之际，远远的似乎有马蹄踢踏，伴随着喧嚣人声响起。而那些只能在旁边围观且束手无策的巡卫兵卒，瞧见由远及近的火光，都大喜过望，援兵终于来了。钦差和庐陵知县一并被困在马车中，前去报信的士兵只能直接去找吉安知府范月正。酒宴刚散，范知府喝得醉醺醺，正在回去知府衙门的路上呢，结果刚到大门口，就看见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巡卫士兵过来报讯，说钦差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遇袭，同车还有庐陵知县。认识范知府喝得再高，听到这话顿时都酒醒了七八分，忙不迭就要赶过去，结果还是幕僚清醒机灵，连忙拦住他说，你这样去了也没用，别说救不了钦差，连自己都会搭进去，还是赶紧去搬救兵更强。范知府一听有道理，又忙不迭调转马车去找吉安千户所的谭千户。吉安千户所跟锦衣卫没关系，而是江西都指挥使司下辖的地方驻军。但就算跟锦衣卫没关系，对方一听范知府说朝廷钦差在吉安地界遇袭，也得赶紧带上人过来救援。因为据说对方身手高强且人数众多，谭千户还特地带上了一小队携带火铳的士兵，这一来二去的周折才使得时间耽误了不少。幸好席明等人支撑得足够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唐范有什么差池，他们就等于保护钦差失礼，就算汪直不怪罪，他们也要受到朝廷的处罚。所以几个人就下死力挡住对方的进攻，身上早就伤痕累累。当然对方也没好到哪里去，那八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挂了彩。他们的目标虽然是马车里的人，但也要防着失手被擒暴露身份，所以一见大批官兵赶到，就知道杀人的最佳时机已然错过，他们已经很难再找到下手的机会了。只见其中一个貌似首领的人做了个手势，其余七人立时往官兵到来的相反方向飞退，退出一段距离之后转身向前跑去，身形很快就引入茫茫夜色之中。陆灵溪本来还想追上去，却被席明按住。 你想死吗？ 从对方的身手来看，约略还要高过席明他们一筹，所以这一场拼杀下来，陆灵溪他们五个人个个受伤不轻，其中两个人还是重伤。对方八个人虽然也都挂了彩，却都只是轻伤，陆灵溪要是追上去，十有八九是有去无回的。陆灵溪闻言只好悻悻作罢。那头官兵已经赶了过来，范知府见他们一身狼狈，不由骇然。 唐大人如何了？没事吧？ 我没事。唐范从马车里出来，然后是吉米。范知府给唐范介绍： 大人，这位是吉安千户所的谭千户，下官闻之消息之后连忙去请谭千户一道过来的。 他的话里不乏邀功讨好之意，这种行为在官场上很常见，平时唐范还有心情与他客气一番，但眼下却只是对谭千户拱拱手。多谢谭千户，这份情我领了，改日我再亲自登门拜谢。谭千户比范知府识趣多了，他见唐范身边的人都受伤不轻，便道： 下官认识几个专精跌打外伤的大夫，唐大人若有需要，下官这就派人去找他们。 唐范也没客气，照单全收。 那就有劳谭千户了。 大人不必客气，此事是在吉安境内所出，下官难辞其咎，请大人让下官护送您回去。 范知府不落人后也道， 下官也护送大人。 席明等人受伤不轻，其中两个已经摇摇欲坠，唐范没有拒绝，就让席明将两个受伤的手下扶上马车，又向谭千户借了几匹马，自己和陆灵溪几个还能走得动的则骑马回去。刺客当然不会去而复返，所以在谭千户和范知府的亲自护送下，唐范一行平安抵达官驿。席明和陆灵溪几个除了两个重伤之外，其余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刀伤，陆灵溪胳膊上也被划了一刀，深可见骨，难为他一路上都忍着没吭声，只是回去之后草草撕了布条绑起来止血，直到大夫前来要为他上药时，大家才看见他的伤口有多深。他们虽然是为了保护唐范而受伤，但严格来说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不过唐范并没有因此视为理所当然，反倒将自己的屋子让出来给重伤患者住，又亲自在旁边看着大夫把脉治伤，详细询问席明他们的伤情，在得知几个人都没有性命危险之后，才嘱咐席明他们好好歇息，又吩咐官驿的伙计明日给席明他们单独熬些好刻画的小米肉粥。席明等人看在眼里，虽说面上不显，心底自然也是有些感动的。会做做表面功夫的官员不少，更多的连表面功夫都不屑去做，他们这些人说得好听是高手，实际上也就是为人驱使的阴招，要么浪迹江湖，要么投身官门，就算当上武将地位也没有文官高。席明他们原本觉得以唐范的地位定然也是那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他们自己对被汪直遣来保护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也是有点想法的，不过现在出了这档子事儿，唐范的表现反倒令他们大为改观，且不论他是怎么想的，单是能表现得如此细心周到也就不算寒了席明等人的心了。安置完伤者，时间已经过了一两个时辰，范知府和谭千户他们也已经被唐范送走了，只有吉敏还留在官驿里。由于主院让给了席明他们，唐范搬到偏远，虽然官驿的人临时做了一番布置，不过条件肯定还要差一些。唐范歉然道， 子明兄见谅啊，你看今晚这事闹的差点连累你不说，我还平白冷落了你大半天，没能单独跟你说上几句话。 吉敏摆手， 不妨事的，左右明日也是休沐，不用早起。 说吧，他叹了口气， 只是今晚这事儿实在来得蹊跷，我先前还羡慕你升迁得快，没想到你这官当的这般危险，难怪你还要带着几个功夫好的手下，若是没有他们你岂不要更加危险。 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常有，我在苏州就没遇到过。 其实在苏州也遇到过，只不过人家用的是美人计和钱财贿赂，所谓酒是穿肠药，色是刮骨刀，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危险了。吉敏闻言脸上不掩对他的担忧， 现在陆公子他们受了伤，你这几天的安危怎么办？要不我将县衙的差役调过来吧。 多谢你的好意，不过若是对方的身手与今晚那几个人一样，只怕再多人也无用，还不如让谭千户借我一个火冲队呢。 吉敏也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摇摇头， 是我没用，先前听你说要来我高兴得很，心想这回见了面定要与你好好叙叙旧情，没想到你刚到庐陵地界就遭遇刺杀，说起来还是我这个父母官失职。 至于你没关系，不必愧疚。难道咱们现在就不能叙旧了？说起来，从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想问，后来你是不是又参加会试了？可为何进了京也不去找我？ 后来我没有再进京考试了。回乡后我遇到一位富甲，他赏识我读书刻苦上进，便出钱给我疏通户部关系，让我得了庐陵县城的职位。后来庐陵知县任满调迁，就向上头推荐了我，所以我就递补上知县的位置了。 以吉敏的骄傲，唐范一直以为他会不考中进士就不罢休，似乎看出他的想法，吉敏自嘲一笑。 当时家中老母生病，我只求能有个职位谋生，不愿再让老人家担心了。你别多心，我不是不想去找你，只是那会儿你也才刚在顺天府站稳脚跟，就算想帮忙也有心无力，这些事情旁人也插不上手，只能靠我自己解决，所以才没有告诉你，免得让你跟着挂心。 难怪我接连写了两封信给你都杳无回音，想必你那时候已经不在家乡了。 是，我自打来到庐陵之后，因为琐事繁忙，竟未能抽出空回乡一趟，说起来实在是不孝。 本朝官员的假期本来就少，底层官员要得个假更是千难万难，吉敏这样的例子也不算出奇。在大明还有千千万万官员与他遭遇相似。 润清，想当日你我立下宏愿，要双双金榜题名，结果到头来我不仅没有再接再厉，反倒当了逃兵，直接就走了捷径。我知道这样非正道。 你这话我不爱听，所谓正道歪道本就不是从科举功名来论，只要当了官能为民做主，那就是坦荡荡的正道。要知道开国之初，朝廷官员多半都是出自国子监而非科考出身，其中不乏后来的名臣勋臣，难道这些前辈走的也不是正道吗？子明啊，你就是凡事想太多了，心思太重，只要你还是现在的你，咱俩就永远都是至交好友。吉敏心头一热，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只得低头掩去激动，待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方才道。 今日的酒宴上徐斌处处针对你，你可知为何？ 此事我正有些奇怪，莫非你知道内情？ 略知一二。 他刚想接着往下说，门外就响起敲门声。唐范想起身去开门，吉敏却按下他，自己走过去开。外头站的自然不是刺客，而是绑着大半条胳膊的陆灵犀。 唐大哥，听说你们在这里秉烛夜谈，我就过来了，没打扰你们吧？ 唐范皱起眉头。你受了伤不好好去歇息，起来做甚？别胡闹。 我睡不着，伤口一直发疼，就让我在这里坐一会儿吧。 语气带着撒娇，令人无法拒绝。而唐范只要一想到他这伤是为自己受的，也硬不起心肠拒绝。问题是像席明他们就都在自己房间躺着，不会跑到这里来撒娇，偏偏陆灵犀不肯安分。看来还是太年轻了，小孩子脾性，难怪华恩要让他出来跟着我磨练。虽是这样想，但他还是心下一软。好吧，那你就在这里坐着，不舒服的时候要说。陆灵犀欢欢喜喜地应了，没受伤的手拖着椅子往唐范那个方向挪了挪，挨着他坐下。抬眼见到吉敏朝自己这边望来，不由回了个略带挑衅的眼神，反倒令对方微微一愣。